上次就讲到这个邵阳区块的病啊，顺便讲到一点三焦。那不晓得同学还记不记得，在中医基础的时候有讲到一件事，就是孙思邈的书里面那个背脊千金药方有提出来说，人的胆跟脑髓是同进退的这件事情，同学还没印象。那虽然这个不直接关系到小柴胡汤，不过好像现在又流行什么敲胆经，对不对？又灸绝骨啊。如果用唐龙串的那个油网的理论，对不对？就是人的脑都是油构成的嘛，大家这个晓得吧？人的脑的四分之三都是胆固醇。那如果真的人体有一个网络会关系到油的分布的话，其实对于人的脑子会很有意义的。那所以我们所谓的这个三焦区块啊，油的部分也可能可以算进去这样子。其实说到这些末网也好，油网也好，其实讲白一点，就是人的身体的气要运行，我指的气是指练内功那种气，气要运行一定需要一种东西，就是水里面解离出来的那个氢离子，所以氢离子是气要运行的一个必要条件。所以人体如果哪个部分的氢离子比较多的话，那个部分一定会变成气在行走的管道。那这样的一个观念，这个观念虽然不是很在中医上面，这也是一个非常不是中医的讲法，但这东西大概是我们知道一下也比较好。那我们上次讲到小柴胡汤的开头，那在我们正式在说小柴胡汤之前啊，我们看一下那个第九卷的53条，就是这个邵阳病的这个提纲。哦，对不起，我应该是第十卷的这个10-1-4条，我们看一下，在比较后面了。因为我们之前看的关于小柴胡汤的论述，都是分布在什么太阳篇、阳明篇里面的。那真正的一个邵阳的本症啊是怎么样？那我们把第十卷那个看一下，那第十卷的，那第九卷的那个部分，我们等一下教完小柴胡汤那个方的时候，我们再来看。他就说，邵阳第195页哦，195页，我们看一下邵阳篇的前面几条。他说，邵阳之为病哦，口苦咽干目眩，这个才是邵阳病的提纲。就是如果你得到一个感冒，你觉得嘴巴发苦，然后喉咙发干，然后有点眼睛花花的，有点头昏，那这个是蛮标准的邵阳病。那前面讲到那个四大主症啊，七大兼症，那个是柴以小柴胡汤这个汤剂为中轴来看待这件事情的。那邵阳病的话，就是这一条邵阳经不通利了，那你的平衡感会坏，你的喉咙这边会觉得喉咙干。因为哦，如果你们到时候看到那个90多少条，那有一条就知道，就是人的三焦系统、淋巴系统输布水，如果这个水不通了，你上面一定会觉得不够湿润，所以喉咙会干。那他说第二条说，邵阳中风，两耳无所闻，目赤胸中满而烦者，不可吐下，吐下则积而精啊。这个如果是邵阳经受邪的话，往往我们会有一个现象，就是耳朵的听力会忽然好像被什么东西闷住一样。因为耳朵的内部啊，我们说中耳、内耳那个地方，刚好就是我们邵阳区块经过的地方，就是淋巴末网，所以听力是会受影响的。当然这个不一，耳朵的听力不好，因为是人慢性的衰弱，那个听力会减退，视力会减退，那那个是我们通常调理那个是用真武汤之类的啦。那如果有人忽然聋掉、忽然瞎掉，那个也有可能是风寒造成的，那个是麻黄附子细辛汤，那个也算是邵阴。那邵阳的话，就是这个人受到病毒的侵袭，然后淋巴开始变得很乱七八糟，那淋巴脏掉以后啊，你的耳朵会好像轰轰轰隆轰了，或者是怎么样，就是那种感觉。那如果真的完全聋掉的话，可能也有可能是中邵阴。不过大家不要太担心这个辨证点，因为你从小到大 那么久了啊，谁感冒感冒到一半冷掉了，就不常见到，就不用太在意。那这个目赤胸中满而烦者，那这个少阳区块到底是属于以六经而论是肝胆嘛？所以少阳有热的时候，你的眼睛也会发红啊，这是一个可以眼睛红啊，就布满血丝那样子，因为肝胆有热嘛。那胸中满而烦，这个胸中满而烦其实是太多东西的变症点了，所以我们也不用太在意它，就是耳朵不对劲了，然后眼睛也发红了，然后这个胸口也闷，然后觉得有点反胃反胃的，这样子的感觉通常就是少阳有热的这个主轴。而这样他要提出来是说小柴胡汤啊是不可吐下啊，就是如果一个人是病在这个三焦区块啊，这个淋巴的时候，如果你吐的话，人会气更虚，然后用下巴的精液又会受损，那对这个病都是很不好的。那其实说起来啊，发汗也会受损，但下一条就讲不可发汗，所以又不可以用吐法，又不可以用下法，又不可以用汗法，所以那个少阳病在中医的历史里面就是说少阳病提出了这个和解法，就是就在少阳它的区块里面把那个病邪解决掉，就是在里面把它把那个病毒用药力把它有点像是把它磨碎，就是不要再让它往哪边去了，因为往哪边去就会伤到气或者伤到精液。那这个和解法其实你用了小柴胡汤有的时候也会出汗了，也不是完全不能用汗法，但是至少不是像马王汤或者像那样特地要把汗弄出来，不是这样子。所以他说伤寒脉弦细啊，就你的少阳病的脉的特征就是脉弦，同学都已经有印象了啊，就细细一条。那头痛发热者，就是如果你的伤寒，前面讲中风啊，就是如果你中风觉得怕冷啊什么的时候，同时有这些症，那可能已经转到少阳了。那如果呢你的脉呢很弦细啊，因为你受的是寒，就是麻黄汤的那种寒，寒气比较强的时候脉会被勒得比较紧，所以会弦细，而你会觉得头痛发热，即使你头痛你发热，可是你的脉是弦细的，那你就不是桂枝汤，不是麻黄汤，那已经是少阳的脉了，所以呢不可发汗。他说这个时候如果发汗的话就会言语，因为少阳那个区块的热，如果你把精，因为三焦本来就是水道，如果你把精液再拿走一点的话，它就会真的干掉，那干掉以后在那边干烧就会变成类似阳明的状况，那这个人就会变成像阳明高热一样乱说话啊，然后会烦躁啊。那他说这是此属胃不和也，和之则愈。那这个胃不和这件事情，将来我们上完柴胡汤那个方的解释，再回去看九十几条的时候，他会提出一个论点，就是怎么样和一个人的胃，就是你要先把这个地方的水打下去，然后经过三焦输布上来，这个水从上面这样灌溉下来的时候，你的胃才会调和。哦，这是在阳明篇里面会再提到一次，所以你就记得他说的这个胃不和的解答，在前面的阳明篇就是用小柴胡汤可以和他的胃。那第四条说本来是太阳病啊，没有医好，就转入少阳。那这个也是一个少阳最典型的症状，说胁下硬满啊，干呕不能食，就一直恶心。干呕就是不是把胃里面的东西都吐出来，就是犯恶心那种感觉。然后呢，不能往来寒热啊，就是烧一烧又不烧，烧一烧又不烧。然后脉沉弦者啊，那这个是慢慢传进去，可能比较偏底一点。总而言之是弦脉，那不可以用吐法，不可以用下法。所以讲到少阳篇都一直在强调不可以吐不可以下，因为吐下也没有什么用。那至于十之七条，他说三阳合并，脉浮大上关上，但欲眠睡，目合则看。那个就是三阳合并，其实我们光是这样看其实不容易看，因为我们在太阳篇三阳合并，什么阳明篇有三阳合并，其实我们都不太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三阳合并，所以我们 姑且把这个定义先略过一下啊，就是因为在这里我要说这个辩证其实不是那么容易。但是总而言之，三条阳经都有病的时候呢，它的脉浮大上关上，就好像你的脉啊从上面这样子凸出来，就是上焦的脉也很鼓。那这样子的脉鼓出来的情况会怎么样？会这个人很困，可是呢，一睡着就一身汗。这种我们不要说三阳合并，我只是在说你们有没有一种经验，就是有的时候睡午觉睡太多会变成睡了一身大汗，有没有过这种经验？就是当你的上焦不够通的时候，因为你知道我们常常在不该睡觉的时候睡觉，什么叫不该睡觉？就是你我刚吃饱，身体那个还有一堆东西要消化，其实吃饱了之后最好是散步一下或怎么样，这样才能帮助消化。可是你在你的身体很不太通的时候硬着去睡觉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人往往就会一睡着就出一身汗，有没有这种感觉？有的人会有啊，后面有人点头，有人摇头，就是没有的人就没有，有的人就知道怎么回事。我有时候睡午觉睡太多就会这样，那这样他就告诉你说是上焦不通，就当你会有这种睡觉的恶习啊，就是这样子，喜欢在就吃饱饭或者就躺一下，一躺就一身汗，或者睡一种很大的午觉，那这种一身汗的状态，其实是在告诉你的上焦不通。那上焦不通的话，用小柴胡汤把这些淋巴控干净啊，那你的身体的一些不舒服就会解除掉很多。那先说到这样，那我们就回到小柴胡汤的这个方子啊。我们小柴胡汤就是反正很多地方都有啊，早就有加减法了啊。这个上个礼拜教到的看看哪一条的小柴胡汤比较那个。几种加减都是很完整的，七支几啊？七支六十八啊。好，对，这条是最要紧。那我们来看它的这个方药，柴胡汤里面呢，除了柴胡之外，其他的药我们都教过了，所以我们就比较轻松，我们就来看一下柴胡啊。那个《神农本草经》里面的柴胡，它又一名是地熏啊。地熏的话就好像从地里头蒸上来的蒸汽一样那种感觉。那柴胡是我们说是春天刚开始的时候会发芽的东西，所以我们中国人认为柴胡这个药它的性质说是味苦平啊，其实是微微有一点点寒啊，它不是一个热的药，而它的效果呢就很像春天的气息，所以春天的气息就是会从肝胆的区块这样子上来，然后疏通它啊，就以疏通三焦为主，它的用途。那我们在中医基础班的时候有教过说，其实柴胡这里呢，中医基础班讲过了，我说柴胡往往有几种用量上的不同。在中医基础班的时候，我说柴胡有大用量、中用量跟小用量。那柴胡的大用量，像柴胡汤一放就半斤。那这么大用量的柴胡呢，就是古时候《神农本草经》的那个柴胡的意义所在。他说治心腹、去肠胃中结气、饮食积聚、寒热邪气、推陈至今。总而言之，就是你的淋巴不通，对不对？那我们用柴胡。半斤这样下去，一喝下去，它就把你的这个，它发它推陈至新的效果，把你这些淋巴系统里面那些脏的东西整个都拔掉，就换掉一个，就真的让你淋巴整个就是水，好像把旧的脏水放掉，给它灌新的水。所以这个圈圈是柴胡很标准的功用。那至于说它前面讲到去肠胃中结气、饮食积聚这一点啊。那个还是等到我们讲到那个将来的九支五十四条，我们待会儿会讲九支五十四条，讲到说柴胡它清通了这个上焦之后，上焦的水会灌溉下去回到胃里面去，那你的消化就会调和起来啊。所以这的确是往上拔之后再让它能够往下灌溉，这是柴胡的一个功能啊，通上焦，所以心腹肠胃里面的这个纠结之气它有办法处理，那饮食积聚也会比较通。那寒热邪气就是标准的少阳症的特征了啊，就是往来寒热的邪气嘛。那 那至于说酒退神至心，酒不清身，明目益心，那这个明目是可以啦，就是说肝胆虚快比较干净，总会比较好。但是柴胡不是补药，在《伤寒论》的方子里面，因为柴胡用的很重，所以必须要正面的考虑到柴胡的一个副作用。我上个礼拜在下课以前，有跟同学们画一下阳蛋汤跟阴蛋汤的那个两个翅膀，对不对？那你想想看，黄芪建中汤，桂枝芍药是疏肝的，然后黄芪是能够补三焦的，所以黄芪建中汤本身就是一个补肝疏肝的药。如果你要补肝疏肝，要不然用黄芪建中汤，要不然用逍遥散，这都是对肝很好的药。那如果这一侧阳蛋的这一侧是补药的话，你就不能把阴蛋的那一侧当作是补药。那柴胡会有的副作用，我们称之为结肝阴。而这个副作用，我要跟同学辨析一下，因为这件事情历代有吵得很凶过。就是如果你用柴胡汤，柴胡如果你一直吃一直吃，它会简单来讲，柴胡是一个对血分有影响的药，它会把你比较高高的血球解决掉，就推陈至新嘛，所以比较淡的血球就一掐一个完蛋掉。所以柴胡用久了是会血虚的，那尤其是肝血会比较虚。而但是这件事呢，不能够拿来放到治伤寒，就是你不能说一个人在少阳病，这个人的精液不很通畅，所以全身有一点发燥热的感觉。因为淋巴腺在抗病毒的时候，那个白细胞什么这样，T 细胞什么这样运作，其实是有点发炎的调子的。所以你不能说这个人在柴胡症，然后像我们在太阳病的时候，对不对？我们说哦，这个人尺脉不够，所以我们不能用麻黄汤，对不对？用了麻黄汤，他的那个肾阳不够供给，他会脱阳，怎么样怎么样，会狂汗不止，对不对？这我们都知道。可是虽然说柴胡这个药久用会伤肝阴伤血，可是你感冒的时候用，就用那一下下，其实没有那么了不起了。所以柴胡汤不见得需要说因为这个人阴虚就把它变成禁忌，这是不用的。因为柴胡汤用得好的话，一帖药下去病也就好了嘛。那怎么样的情况这个柴胡的结肝阴会产生问题呢？就是像日本人那些笨笨的，他们把柴胡小柴胡汤当作保肝药在吃，那这样子就很愚蠢。因为我刚刚说柴胡三个剂量用的，中剂量用来疏肝嘛，比如说逍遥散，你用了这个之后，身体这个气变啊，肝经啊、胆经啊疏通一点，那也不用换整个淋巴嘛。小柴胡汤是要把淋巴全部都换掉，所以才要那么大量。那你如果用了一钱到三钱，那就疏肝解郁，让这个肝的这个郁结之气有一个出口。那而那样子做的话，你一样同时有补脾阳跟补血的药搭配在里面，什么白术啦、当归啦、补中益气汤、逍遥散都有这些药，那个才是用来调理肝、疏肝解郁的药。那小柴胡汤是感冒药，甚至不能说是疏肝解郁的药，至少不是保养药就对了。但比如说像什么肝经不通的，像男人的阳痿的特效药就是小柴胡汤，一喝它这个肝经一通好了就可以了。可是那个不是保养药，那也是用一下而已，就是你马上让它通的话，用小柴胡汤是可以的。但是它那个柴胡量太大，但日本人呢，他们就傻傻的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有一段时期，就像台湾，我记得我从前刚学中医的时候，台湾的科学中药畅销排行榜冠军是龙胆泻肝汤。因为台湾人有一个观念是人的肝火会旺，所以我们要让它要熄火，对，要降肝火，这就是龙胆泻肝汤。那这个中医基础课都，其实中医基础课都在那里讲过，这很愚蠢，对不对？那日本人可能没有像台湾人这么过火，因为龙胆泻肝汤比小柴胡汤毒十倍啦，小柴胡汤算是温柔很多。可是他们 因为他们常常工作过劳，所以他们肝会有郁，对不对？有点不好，肝阳不足，所以他们用小柴胡汤来补充他的肝阳，那结果到后来就造成结肝阴的问题，那就是肝血越来越虚，越来越虚，越来越虚。那肝阴虚到极点呢，他们后来发现这个日本人，他们小柴胡汤偶尔吃到，很长期吃小柴胡汤的人会有死于一种病的那种案例开始出现，叫做间质性肺炎。那间质性肺炎就是啊，就是这个肺泡这个之间的这个组织啊，这个地方其实是不太会受到外来的细菌感染而发炎的，可是呢竟然这些肺泡这个中间这个间质啊，它自己开始烧起来了，然后就迅速的让人死亡，也就是它会变成一个肺阴虚到自我燃烧的那种现象。那所以我原来从前以为啊，小柴胡汤造成这个间质性肺炎是因为它的黄芩，因为黄芩是凉肺的嘛。可是黄芩也是会造成阴虚的药哦，因为黄芩是又凉又干，不是又凉又润，所以这样子黄芩这样子一直扫过一直扫过，那个肺到最后就像我们脾胃，你说吃黄连降火，有的时候越黄连吃的越多，口疮越大，就是因为黄连很燥很燥，到后来的话脾胃这个燥让它不但不会退火，反而更上火。那黄芩可能会有这样的效果。那另外一点就是就是关于那个五脏相传，五脏相传我说过这个课有不好意思教的理由，不过各位同学可以想一想，五脏相传基本上就是有一个规律。什么有一个规律呢？就是每一个脏的阴阳虚实都有可能往某一个方向传。好比说这个肝阴虚到极点的人，他死于间质性肺炎。好比说张仲景《金匮要略》讲的，这个肝阳虚的时候会脾胃也阳虚。然后或者是像我们一般说肝肿瘤或者肝硬化的人，往往死于腹，就都是腹水，对不对？他明明是肝有病，他说为什么肾不动了？那你就知道肝阴实就会往哪里传，那之类的，你懂我的意思吧？就是说它的这个阴阳虚实是有一些方向性存在的。那这个东西因为我答应别人我不教得太仔细，但是各位同学听说台湾有一个医生啊，教的也很好的，叫做萧胜阳，我不知道这三个字怎么写，有人听过这个人的名字吗？听说他那个五脏相传的那个规律，他的那个课在很基础的地方就有教人家。那你们如果有认得的，你们去跟他学生借一下笔记或怎么样，好不好？好，那我就不犯规，那你们去替我犯规就可以了。那就是因为五脏相传的理路呢，在你学仲景方的过程，你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没有关系，因为那是另外一个架构，那是张元素啊、华佗的另外一个系统的架构。那我们学经方的时候，不动到这个架构也可以。只是我们讲到炙甘草汤，讲到小青龙汤，讲到柴胡汤，多多少少会沾到这个东西啊，就用这个东西解释才比较合乎它原本的那个道理。那么，所以呢，柴胡把这个淋巴清干净之外呢，黄芩三两啊，黄芩三两是这样子。你如果把黄芩啊放到那个上次我叫黄芩汤，你会真的觉得那个汤很寒。可是小柴胡汤你放黄芩，你不会觉得很寒。就是当三两黄芩被热茶，黄芩是一种轻飘飘的药性，只要是在中上焦，黄芩是很容易被其他的药带着走的。就当柴胡形成一个循着一个循环，而黄芩被卷入柴胡的药性去清这个三焦的这种热的时候，其实三两黄芩你不会觉得很寒，因为三焦这个东西实体上在发炎的部分很大，所以黄芩就刚好用光，不会太多啊。那人参这种药方里面啊，一旦你要把淋巴换掉，你总是要补充精液吧，对不对？所以补气补精液还是要，它的动力的源头是要的。 那柴胡汤其实人参你要放党参或者是放吉林参都可以。高丽参的话可以用生晒参，但是不要用红参。就是高丽参如果它是直接晒干的就是白白的，如果是再制过的就是红的，那那个红的我就觉得可能太热了，但是高丽参的生晒参那种白白的还是可以的。那党参的话就再多加一倍好了，好，党参的话加一倍。这个至于说各位现在都会换算嘛，对，乘个 0.3 自己知道了，对不对？比如他说三两就放个9000这样子可以吧，啊，现在计量。那半夏放半个饭碗，那如果你要到药房买那种制过的半夏，那你就要加倍。就是如果他说半碗就要买一碗，然后买回家以后再拿水泡半个钟头，因为那个半夏在制的过程里面有点烦，那个明矾类的东西你吃了会有那个碱水耗到的感觉，所以你要把那个泡半个钟头把它洗一洗，然后倒掉，然后再拿来煮。但是如果用生半夏的话，那生半夏的话可以比半碗再少一点，差不多三分之一碗到四分之一碗就可以了。因为柴胡汤刚好是一个煮很久的汤，所以煮那么久半夏怎么样都不会煮到你了，所以很放心，就它柴胡汤里面的半夏不太会有副作用。那如果你要用半碗半夏，用生半夏的话，照重点给方方的洗，那半夏我们可以洗七遍，对不对？那我教过你啦，就是拿一个那个网状的那种像筛子一样的东西，然后你煮一锅沸水，然后把半夏用刀背拍开，就是拍破那一颗一颗的把它拍破，然后那些渣渣半夏放到那个滤网里面，然后滚水一面滚，你下去这样涮一涮起来，涮一涮起来，涮个七下那可以了，就是涮七下它表面也是比较刺激性的那个滑滑的那个东西洗掉了就可以了。那生半夏比熟半夏便宜10倍啊，所以我常常觉得生半夏就买一斤放在家里面存着就好了。因为熟半夏的那个台湾那个半夏制的不好的我还能好用一点，制的好的是真难用，就是制得很好的那种法半夏那些类似陈皮的，你知道吗？就是用一点的化痰啊什么让你的咳嗽比较顺，就是那已经变成止咳药了，就是完全跑到另外一边去了。所以小柴胡汤我很推荐用生半夏。那甘草炙甘草，因为甘草生姜大枣这些都是这些阴蛋汤阳蛋汤的基本结构啊，就定出方位。小柴胡汤的甘草是绝不拿掉的，可是到后面什么柴胡大柴胡汤柴胡龙虎汤就有拿掉的可能了。那个时候怎么样的情况是拿掉，怎么样的情况是不拿掉，那时候会凸显出甘草这个药的意义所在。所以小柴胡汤为什么要甘草，我们不如去讨论那后面几个柴胡汤为什么不用甘草，那这样子比较容易去想清楚。那至于生姜大枣啊，它这个生姜大枣的这个通调营卫的效果在柴胡汤里面重不重要呢？其实根据临床的报告，是有很多医生会觉得柴胡汤少阳区块，姜枣没什么了不得，把它拿掉。可是拿掉以后发现那个药效都比较烂，所以生姜大枣还是要放回去。你这样想好了，就是如果小柴胡汤确定会伤阴的话，有大枣比较能够把那个人参什么的补气补到血分去。那如果小柴胡汤的主症是呕逆的话，你半夏不跟生姜搭，你很难降那个呕，就是要有生姜在，那个让你呕的那个痰水湿气才能往下面压哦，所以它实际上是在正的上面，生姜跟大枣是很有重要性的。所以这样子小柴胡汤要怎么煮啊？他说用12碗水啊，煮到6碗水的时候，然后呢把药渣捞掉，再把那个6碗水的汤浓缩到3碗水，再喝3次喝，也就是小柴胡汤。柴胡汤是张仲景的方剂里面少数需要回锅的汤，这煮好以后关火捞渣再煮。那大陆他们有研究，就是说他们的确发现说回锅一次之后里面的成分会变得不一样。那如果用中医古时候的讲法，就是少阳不可汗不可吐不可下， 就像和解法，所以你必须要把这个汤啊煮到啊什么代夏跟黄芩都变成好朋友这样子。那代夏在这里面扮演的角色，一方面代夏生姜这个结构是使奥秘的，对不对？能够让这个半夏跟生姜是能够把这个水气还有什么往下面压。另外一方面，你这个三焦里面淋巴，淋巴一病变质，所以叫做痰，对不对？那三焦也，那半夏也可以把这些痰拔掉一些啊，把它移掉一些，转移掉一些。那黄芩清热没问题，人参补精也没问题。那生姜大枣它本来就占到还蛮重要的意义，那我们就知道一下。那这个汤哦，如果你真正是柴胡症的时候，我会劝各位同学，小柴胡汤不要用科学中药，因为科学中药的话，你拿来治阳痿就可以，就是拿来治那种不是柴胡症的柴胡症，就是用来，但是就可以了。但是你如果真的要拿小柴胡汤治少阳、少阳病，那汤剂，尤其是好好的生半夏煮下去，然后回锅一次的那种汤剂，那效果实在是比科学中药好太多。而那个柴胡，古时候的半斤，现在的二两半，啊，拜托，那个科学中药一次要吃几分之几罐啊？就是它科学中药顶多浓缩那个三五倍的比例嘛，对不对？那你想，那两百克的药粉，你如果去买一些小柴胡汤回来，你看那个药包。就有科学中药的那个两罐那么重，那大概你三包药就刚好是一罐科学中药。那我看我还喝煎剂比较好。那你小柴胡汤那个药效真的很妙，就是你一碗喝下去，它其实黄芩寒半夏热，它加在一起就觉得不寒不热，吃下去也不会太苦，不会太甜。然后喝下去呢，因为像桂枝汤、麻黄汤，你喝了之后，如果你乖乖的如法发汗。就是桂枝麻黄汤这样喝下去，然后裹被子，然后静静的坐在那发汗，你会知道说，哦，我发汗，然后我的病好了，对不对？就是会有那种我怎么样把病邪推出来，然后好的感觉。可是柴胡汤，如果你煮得很好，一碗下去，就觉得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吧。然后开始吃个晚饭，然后开始跟家人聊天，开始看八点档连续剧。那家人就说，你不是在生病吗？哦，对哦，我忘记了，就是那个病就糊里糊涂的就不见了，就原来是吃不下饭，现在也照吃饭，然后怎样就他那个就是阴蛋汤哦，就是来无影去无踪的。但柴胡汤还是会明眩啊，如果你身体比较虚，他可能会让你眼睛发黑一下，然后怎样。但是这种喝柴胡汤的种快感哦，希望各位同学是要喝汤剂才能够体验得到，尤其像那种这个地方有压痛啊，如果你是用生半夏的，一碗药下去十分钟，你再摸感觉就非常不一样。那另外就是很虚的什么老人家啊，得桂枝症、麻黄症，你不敢给他用桂枝汤、麻黄汤发汗，你就用柴胡汤。哦，同学问生半夏，半夏不补也不泻，没有关系啊，不会把人弄虚的。那柴胡汤，我有跟你们讲过，父亲煮那个初感刚伤风的那个方，就是柴胡汤变化来的，那边中极斑胶的那个，所以柴胡汤还蛮好用的，因为它到底会是从那个少阳区块啊，把毒把它往外面，把外面滴。那这个东西，但是就是柴胡，你在伤寒初期其实很好用，尤其虚一点的人用柴胡汤哦，巩固末网，然后把那个血往外推，很有效。可是，这次的坏人不是张杰谷啊，每次我都说是张元素、张杰谷把这东西讲坏，但是柴胡的这个千古冤屈不是张杰谷，是明朝的李中子。李中子呢，他提出什么伤寒初起忌之，不然什么引邪入少阳怎样怎样。那其实柴胡跟石膏一样，都是铺百十元跟葛根一样，这些都是往外推的药，有什么好引邪入少阳的。那所以李中子这句话一说啊，那很多人刚感冒不能用柴胡了，那这个也是很可惜。那至于说柴胡啊，大就柴胡对于血这个东西 有没有用呢？就是其实柴胡真的是能够通血结是可以的，就是血不通柴胡是有一点意义的。那这个所以才会有柴胡结肝阴的说法。但是我们到后面的讲义我会补充一个东西，就是柴胡汤发展到后来有一个子方叫做十六味流气饮，十六味流气饮就是可以治淋巴癌淋巴肿瘤的药，那就是意味着就是这种破开破，就是柴胡汤给它能够破某种程度的阴实啊，也是可能的。它本身不是热药，但是它的破阴实的效果在它的区块里面是很能干的。那如果要再提到另外一个例子的话，就是各位知道疟疾这个东西吧？那疟疾会打摆子，对不对？打摆子是往来寒热，对不对？那往来寒热就用柴胡汤，对不对？那可是疟疾不是感冒哦，疟疾是疟原虫哦，它是一种很小的虫，对不对？那那个疟的那个往来寒热，是因为疟原虫在身体里面做窝，它会有一个繁殖周期，就是在什么时候所有的幼虫都孵化或怎么样，就是人那个得疟疾的往来寒热是那个疟原虫的孵化周期造成的。那这个时候柴胡汤为什么会有用？因为古时候就说哦，往来寒热，但可以用柴胡汤，那用了也好了，好的莫名其妙的，这不是感冒啊，对不对？那结果这个提出这个破血结的这个东西的这个论点，就大陆他们有一些观察，他们发现说柴胡汤对于疟疾的确是有用的。他说因为疟原虫的繁殖啊，他们的那个虫卵不叫做卵，他们是一种孢子，那个孢子会寄生在红血球里面，然后呢从红血球里面孵化成下一只疟原虫。那可是在它的孢子还没有孵化之前，如果你把这个红血球打破的话，这个孢子就没有希望存活了。那柴胡汤呢喝下去之后，他们观察到的是，就是所有你血液里面有被寄生孢子的红血球就会被柴胡汤打破，那好的红血球就没有事。所以这样的一种破阴石，这样的一种治疗疟疾，那当然疟如果已经完全筑巢身上突出一块了，那那个是鳖甲结管，用鳖的鳖甲慢慢挖掉。但是如果只是往来寒热的那种疟疾的话，柴胡汤还真的蛮厉害的哦，就是能够让疟原虫没有办法繁殖下去，这真是太古时代的科学啊，就是现在研究都觉得怎么那么厉害。那当年也不知道是怎么发明的。那我们张仲景就糊里糊涂的，就是哎，往来寒热嘛，往来寒热就是柴胡汤，这到底是很科学还是很不科学？这真是谜呀、啊！你们觉得你要说什么？ 老师，那对不起，请问一下，那我们说柴胡会结肝，那结肝是怎么样的表现叫做结肝？ 就是你一直用一直用，你肝会血虚啊， 肝会血虚。 对啊，人越来越燥啊，越来越渴啊，就是肝血不够啊。那结肝阴的话，肝阴虚会怎么样？晚上睡不好啊之类的，对不对？口苦口臭啊什么的。 哎，老师，那小柴胡汤里面看我们说其他的药物的话都是用重量来表示，为什么半夏它要用那个容量来表 示？哦，这个是一个，其实不是绝对，就像吴茱萸有的时候用容量，有的时候用重量，就像温经汤是用重量，其他什么地方都起身。那张仲景的方里面他有一个习惯，就是可能是这样子，就是那个年代的菜市场一般卖东西怎么称呗，就怎么称，就是那个时代的那个就是磅秤，我们现在有磅秤，所以就很容易用重量去思考。但是有一些东西一粒一粒的，那个磅秤不好掉的，那就用容量，就是买三碗绿豆，就是他们会自然而然就有一些用这种天品类的东西不好称的东西，对对，所以就一碗用碗算，就是就是好称的就用那个秤杆，那不好称的，那像半夏是一颗一颗的嘛，红豆也是一颗一颗的，所以基本上张仲景那边反正一小粒一小粒的，好像多半都是用容量来算。 那叫半升大概是 半夏哦，半夏的半升，对不起。现在这件事情很难说，因为治过我这样子，我有一个大概的大约值哈。好， 我来说一下大约的值好了。比如说比如说100枚杏仁大概40公克，你们要随便抄吗？然后100粒桃仁大概30公克，就桃仁比杏仁轻一点点。然后半夏一升大概有5两，就是上海那个时代的5两。如果半夏一升为5两的话，红豆一升有8两半，然后无茱萸一升有6两半，就是那随着那个颗粒状的东西的重量，就是红豆的话一升恐怕有汉朝的8两半，然后在我这个两数是以现在我都乘以 0.3 来计算的啦，但如果你要乘以 0.4 的话，那可能还有点算的，那之类的，那所以这种颗粒状的东西，我比较记得是红豆比无茱萸重，无茱萸比半夏重，大概是这样子。所以如果我们要到药局去买半夏的话，半夏的一升如果我们算5两，对不对？半升就差不多伤寒论的2两半左右，那你按照比例去乘也可以嘛，好不好？那但是因为我半夏，如果是药局，因为药房买的半夏都是制过的半夏，对不对？所以我就半升就买一升，对不对？所以我用5两下去算，那5两乘以 0.3 就是一两半啊。所以我开柴胡汤，如果在药局买半夏，我就说半夏一两半，另外包，因为我要回家泡一下水再用，所以要它另外包。那柴胡2两半，半夏一两半，你这药开下去，那药局台北这边有一。大概有一半的药局那个脸色会很奇怪，他就说这是你看书抄的方法，就是或者是怎么样，就是会觉得你开的很离谱，因为我们台湾人真的习惯了柴胡的用量大概3000-2000吧，但是柴胡汤如果你叫他小柴胡汤吃少阳饼，你真的不能乱给他做加减，怎么讲，因为你如果柴胡比人参少的话根本发不动，就它里头那个药柴胡要占到那么高的比例才行。那还有一些兼证啊，他说如果胸中烦而不呕者，去半夏人参加瓜蒌实一枚。瓜蒌实一枚，天哪，瓜蒌实一枚大概多重啊？瓜蒌实一枚啊，不好意思，你们有空去生源的时候叫他们把瓜蒌实拿出来称给你看，我记得是这样子大一坨、哦、那多重我忘记了，哎，那这个地方胸中烦而不呕的时候啊，因为你看看你如果会烦的话，一定是胸口这边觉得烦，我们说烦就是里面可能有火，对不对？里面既然有火的话，我们就要把这个药里面的热的药，可能会让它更有火的药拔掉，那可能会帮助上火的药在这里是人参跟半夏，所以那它当然现在是不呕，因为如果呕的话半夏还是要用啊，那既然不呕而只是胸口烦，那人参也是会补气补到肺，也会增加它的热度，半夏也是热的药，所以半夏跟人参都拿掉，可是小柴胡汤需要去疏通淋巴这些痰水啊，还是有需要的，那就加什么瓜蒌实，瓜蒌实是能够把胸口的热痰，其实不太分寒热，就是胸腔这一块在肺的外面的痰都往下面拔掉，那是瓜蒌实的效果啊。这个我说肺的外面，因为肺的里面的痰是让你咳嗽的那种痰，那个不是瓜蒌实在主管的啊，所以就是胸口的那区块的痰还是要去掉，但是不用半夏跟人参，换个凉的，所以同样是把痰疏导掉啊，这个瓜蒌实跟半夏就是一个相对的寒热相对的存在。那如果口渴的话，张仲景其实很单纯，口渴通常就不用半夏，这是他的老习惯，因为生半夏用下去真的人会变得蛮渴的，就如果你本身是那种 本来这个人的肾阳就不是很够的，就像我们这种常常吃素的人吃小柴胡汤不会觉得特别渴，可是吃荤的人不会觉得特别渴，我们是吃荤的，那吃得很素的人，那种阳气比较弱的人，他平常水气就不是那么容易循环的，一吃生半夏小柴胡汤会非常渴。那所以如果已经在渴了，你用了半夏，就是古时候的生半夏，那会让人很渴，那样不行。所以呢要把半夏拿掉，然后呢再把人参加到四两半。为什么要加那么多？因为你加这么多人参的时候会怎么样？就生津液嘛。可是如果这样还觉得不够的话，就加瓜蒌根。记得哦，这是瓜蒌根，不是瓜蒌石。瓜蒌根我们跟葛根是一起教的，对不对？我们说瓜蒌葛根是把这个水气拉上来，然后送到后脑勺发掉的。那瓜蒌根是把水气拉上来，然后润在胃这边的，这样子让你不要渴啊。就是瓜蒌根是一个类似白虎汤，但是药性温和一点点的药，所以就用这样的方式来。而且瓜蒌根我们在教生机散的时候教过，其实它也是会疏通经络的，对于清淋巴还是有效果。所以把半夏换掉，然后补充精液，然后再加一个能够同样是疏导你的痰，但是是凉的药，啊，凉润的药，在这个地方。那如果呢，腹中痛，已经肚子在痛的人，你不要把那个寒药再加多了。所以肚子在痛，通常是里面这边在寒，所以把黄芩拿掉，然后要怎么样呢？要把肚子绞痛松开，要怎么样？肚子寒的绞痛，对，用芍药。那芍药比黄芩要不寒一点点啊、哦。所以这样的拔来拔去，到时候我说过，你会发现小柴胡汤不能换的只有柴胡跟甘草，其他全部都可以换啊、哦。那如果呢，胁下痞硬，就如果啊，你这个地方感到你这个淋巴哦已经塞起来，这个地方好像。这个纤体侧面那个肉底下好像有一团那个什么细胶美容的那种成分哦，最近在电视上看那种美国喜剧，动不动拿这个开玩笑，就是好像底下有一层东西了啊、哦，就是一坨好像痰结成一块在这个胁下了。那这样子的时候，第一个要拔掉什么呀？拔掉大枣，对不对？这时候就不能再保湿啦、啊，我们要让他身体的这个保湿，就要把这个赶快拔掉，不能再用大枣保住水分，所以不能保湿的时候就把会流住血的大枣拔掉。然后像我记得有些人在那边讨论说什么大枣跟甘草哪个比较保湿，那如果以重情况的结构，当然是大枣保湿了。那个甘草的话，它只是让其他排水的东西不是那么快哦，那实际上会把水流住的那个是大枣，不是甘草。这个因为有时候在网络上看到人家在发表一些很个人的见解啊，那我想说，当然不能说绝对不对，因为甘草的确是有润的效果，但是不要说把大枣的那个功能加到甘草上面去。那这个，然后痰已经结成块了，有点果冻状了，那这样怎么样？要加牡蛎，对不对？我们中国最俗话就是牡蛎是咸以软坚，那总而言之我们说牡蛎是能够把各种痰都让它可以化成水的东西，所以呢啊，全身上下的痰都可以用牡蛎，那你把牡蛎加上去让柴胡把它引进来啊，所以这样子的话就可以把这些痰化掉，这些结成果冻状的痰把它化掉，不然的话都已经摸得到这样子的这种硬块了，你说用原来的小柴胡汤也不一定推得动的啊，因为原来小肠汤只是给你那个推的力量，必须你的淋巴里面还是液体才行，已经变成果冻了就要换掉了。那这个去大枣加牡蛎的这个小肠汤临床上很好用哦，因为你们有没有看过有人什么淋巴肿瘤的淋巴肿块的这种淋巴结脱之类的，就是有些人会有啊，什么发炎或什么东西的时候淋巴会凸起来的，那个是摸得到，就是摸得到里面摸一坨一坨的，那这种小柴胡加去大枣加牡蛎汤是蛮有用的。只是记得啊、哦，如果一个人是那种常年的那个脖子那边好像淋巴一坨一坨，那个不是小柴胡汤，那个是建中汤，因为常年的淋巴都这样的结脱，它那个是根本虚到你的 十三焦都不得运化，那个是剑中汤，我们小剑中汤什么人那个病马刀夹阴，对不对？那些东西，那个是那个慢性的，所以淋巴肿瘤这件事情，在我看到一些近代的医案，就是说他们都会直接想让小柴胡汤去医，可是小柴胡汤开下去以后，往往那个人吃了之后，肿瘤就开始消散，可是到后来又恶化又死掉。那为什么一开始有效了，后来会没有效？就是因为基本上这个肿瘤是一个很虚的病，你不能够只攻击它，攻到后来你根本已经没有力气去让它好起来了。所以柴胡汤是一个在肿瘤方面是可以开工，但是不能拿来收工的药。啊，收工的话还是要补药。那如果心下计效便不利，如果这个人啊心会觉得扑通扑通跳，那代表他的这个上焦这边是有阳虚的，对不对？那心阳不足，那心阳不足的话，你要把黄芩拿掉，因为黄芩是整个上焦都是它凉下来的。那已经心阳不足，你黄芩就把它拿掉。那你再加茯苓怎么样？茯苓可以让这个保护心阳，茯苓可以把这一块的能量清空啊，让这个心阳比较被保护，或者我们说茯苓是让小肠的吸血功能比较轻松，所以就不用耗到心阳，可以省心阳，对不对？所以这没有问题啊。去黄芩加茯苓。那如果这个人呢一点都不渴，可是呢身体外有为热，就是说他那个发烧哦，外有为热，就是皮肤表面觉得有热，那个是比较像桂枝麻黄汤症的那种身体感。这个东西，这个外有为热，其实真的必须你病过才分得出来。他就说这个柴胡哦，这个柴胡汤症，它是跟太阳之病还连在一起的，就太阳跟柴胡。太阳病跟少阳病连在一起，如果是以表层的筋去连在一起的话，那就是柴胡汤加桂枝之类的做法。如果是已经在里面结在一起，那就是黄芩汤，那是肚子会痛的啊，那是不一样。那所以如果外面还有微热不渴啊，因为口中渴，这个少阳病是口苦咽干，所以多半有一点渴。可是太阳病、桂枝麻黄汤这都是不渴的。所以它这个是牵连在桂枝麻黄汤症的感觉里面的少阳症，那你就把人参去掉，因为你放了人参，你桂枝汤麻黄汤发不动，因为人参它那个气啊、哦，对桂枝的汤来讲，麻黄汤来讲都会补肺，补了肺那个表述起来发不动了，所以人参拔掉，而且因为它不渴嘛，所以入补津液也可以，那加桂枝，然后呢喝了以后呢，你再盖被子出一点汗。也就是让它那个柴胡汤本身的结构把邪从少阳逼到太阳，然后太阳那边再加桂枝，再加把劲把它推出来啊，就是两层一起挡这样子，所以要盖被子发汗啊。太阳病的也需要。他说如果咳嗽的话呢，要去掉什么人参大枣啊，因为人参大枣都是保湿的，咳嗽就是有痰嘛，所以我们不要再把这个肺堵住。像咳嗽你加人参很险恶，因为如果那个邪气没有干净，那人参把肺束住。所以那就像现在很多人感冒会用什么屈原感冒，一般始方用什么参苏饮啊，就是人参跟苏叶什么什么那种感冒药。其实感冒药我有吃过一两次，我不会质疑它治感冒的效果，可是如果你是有咳嗽的人，你吃了那个感冒药你会觉得有点怪怪的，就是有加人参的感冒药啊，那个肺很难清到很干净，你之后还要用别的药来清那个肺，有的时候会有这种感觉。那去掉人参大枣呢，加五味子半生，然后呢把生姜拔掉加干姜。小青龙汤有讲到细辛干姜五味子结构，对不对？就是人参会把肺的那个气淤住，可是呢五味子的话是把那个肺气让它不要散掉，这个跟淤住有一点不一样，所以呢改成那小青龙汤的加减法或者是真武汤的加减法，都是咳嗽的时候都是人参干姜五味子了，细辛干姜五味子齐全的。但是只有小柴胡汤的咳嗽加减法是不用细辛的，因为小柴胡汤的病症里面并没有寒水凝结的现象，因为淋巴在发热，淋巴产生出来的那个痰然后滴到肺里面去，那个滴到肺里面去让你咳嗽的痰本身里面没有寒邪， 那个跟小青龙跟真武那个不一样，但是因为真武跟小青龙咳嗽都是寒水之气的咳，水气病就是水毒，可是小青龙他们不是，小青龙他们那个就算有痰渗到肺里面去，那个也不是有寒邪，那没有寒邪就不需要细心，因为细心是把水中的寒邪切出来的东西。 但是应该是讲小柴胡汤吧， 我说小柴胡汤不加细心，哦，对不起，哦，小柴胡汤，就小柴胡汤是不加细心的，那小青龙或者真武的咳嗽都是要加到细心的啊，所以主要是这个痰里面是没有寒气的。那至于说干姜的话，干姜能够让这个脾阳啊能够运动，把这个水代谢掉，像底下一个抽水马达一样，所以干姜还是可以用，它把这个水还是可以带掉带走，但是不需要经过那个寒水分离的部分，所以细心就不必。好，那在这里的话，从这个加减法的地方，同学也可以稍微认识到细心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对不对？哎，请说。 老师，他这咳嗽的时候，他这边说去生姜加干姜，那如果我们没有去干姜，还是用生姜咳嗽会更厉害吗？ 哦，会，这是重点，因为生姜会让那个气上冲。所以咳嗽的时候，除非像麝根麻黄汤或者是什么什么汤里面有生姜，败下厚朴汤有生姜，那是因为那个让你咳嗽的东西是有痰水淤在喉咙这边，有痰水淤在喉咙这边，用生姜把那个痰顶掉，所以才会用生姜。否则的话，或者是气上不来的咳嗽，就是那种肺微太虚了，气上不来，用生姜把肺气冲上来，那时候用生姜。可是一般气上冲的咳嗽我们就不用生姜，因为你用生姜它的气还是往上冲啊，所以是这样子的。对，所以生姜要去，谢谢你，我刚忘记讲了，所以生姜在一般性气上冲的咳嗽是不用生姜的，所以这就是小柴胡汤的几个变化啊，这些几种变化的这个加减法。那同学如果能够连不但是背主要的方剂，连加减法都把它记得的话，我会觉得对各位医术比较有帮助。可是我觉得我现在对于教你们，我的那个很多事情觉得心里都觉得越来越淡，因为反正我这个课这一段课结束，我会开上海面一条一条读的嘛。那如果开那个课，我才跟各位同学讲说，哎呀，这句话很重要，一定要背啊，那这条临床比较少，我们不用背，那或者怎么样，就是说背条文我们等到下题课再来用功好了，因为一条一条来，一定要要背，比较有一点。那不然的话，我们这种课条文我都很快的带过，那你会觉得他今天一天就教了三条、八条、九条，那都要背啊，那受不了嘛，对不对？那我们以后一条一条教，你就不会觉得太可怕。所以，就很多事情留在下次啊，啊，哦，就我们，因为我就觉得好像不用那么急嘛，啊，因为。一开始学中医，我觉得很多东西你看他越熟越有吸收他的能力。一开始学中医，你如果我就算塞太多，同学也不太能够消化。那当然可能有一些在座的同学已经医术还不错了，那就会觉得我教这样子非常的稀薄哦。那当然就请他包含一下，反正我们说我们是家庭主妇混日子的班啊，就是不要太精进。那维持在一个稳扎稳打的状态就好了。那我们就下课一下，那我们再回来上。